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呸呸呸呸呸呸。 这个小女子想出这种主意来，我简直可以娶了她。 我也要娶她。 玛利亚姐姐，雷哈好可爱哦。 我要做一头驴子让她骑。 我来当驴头。 我来当驴身子。 去让托比老爷来当驴。 我是驴。 啊，对， 我要是托比。 啊，对，那我扶玛利亚上驴。 我是一只小马驴啊，可怜小马驴啊，对年拉磨长不快呀，伺候玛利亚。

半小时以前我给你那钱袋。 我真的没拿你钱袋，不过看在你刚才搭在我的份上， 不认识我了。 我不认识你。 好啊，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。 嘿，少说废话。 废话少说， 去吧四心，你空长了个好样，却是个魔鬼。 嘿，快走 啊，走快。 去吧四心，我认错你了。 说起辛巴斯辛的名字，是他把妹妹夫人做哥哥，但愿想象的事情果真不错，愿暴风雨发了慈悲，无情的波浪化作了多情。 那副做事朋友的畏惊而不顾， 可见他刁恶的一般， 不是什么好东西。 走，追他， 追他， 走。 哪儿？ 我 看没看见一个长得像清贫过世的年轻人？这就是拥挤呀、啊！该说你了， 该说你了， 这儿是你是你就是你。 安德鲁和托比在人群中发现了西巴斯辛，以为这就是他们要找的西萨里奥。 就 是你，大 佬，快点， 快！ 哎， 过来， 你过来！ 我操！哎呀哎呀！我哪踢的？ 干什么？我不认识你们，给我走开！要不然的话，对你们不客气了。 小子，你死定了，这是拳击。哎呀，盖蒙古摔跤了。 托比爵士， 怎么这小子还有点下了。 嘿，好， 我降龙十八掌。 好啊，我让你们见识见识没萨林的功夫。还七星大法，还有呢，天马流星拳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。 西巴斯辛三拳两脚的就把两个人打倒在地。 去你的！ 小姐请起。 西巴斯辛见到韦奥利亚小姐，立刻被她那天使般的美貌所倾倒，而小姐却以为这就是她一直倾心的西萨里奥。 调和成美貌，那倾国倾城的美仙姿是造化亲手来描绘，是我疯眼昏迷，还是心魂颠倒？愿心魂在爱河里永远沉浸不醒。小姐请起。 那侄女，侄女，这小子可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！ 胡说，滚！ 天行大法， 地行大法！ 亲爱的朋友，你没事吧？他们这些人呐，是太无理，太不像话了。你是一个有见识的人，我希望你不要和他们计较。哦，对了，你跟我到社下去，我就会告诉你，他们是一些惯装是非的家伙。那个时候你就会对这件事情一笑置之了，怎么样？ 好的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你要听我的话。 遵命小姐。 把你的手给我。 倒霉的管家马夫里奥已经被托比几个人关在黑屋子里有些时候了，终日与黑暗和老鼠生活在一起，他的精神好像有些支撑不住了。 记住了，你就是那个父母师托巴斯师傅。 谁？ 父母师托巴斯师傅。 托巴斯，哎， 上吧。 他滚开，到吧。 我害怕。 不 是，托比老爷，我害怕呀！不是，他这有好， 托比送去。 朋友，在这个监狱头平安吗？朋友， 谁在叫啊？ 哦哟，是我，副牧师。罗伯斯先生来看，马夫里奥来了。 什么罗伯斯啊？ 管你的！你这个胡言乱道的魔鬼！ 托巴斯师傅啊，快来去我小姐那儿一趟。 小姐啊，你管你的！胡言乱道的魔鬼，就知道叫小姐吗你？ 我